註冊名義的人數，咁就郵遞總會咧喺上一年度，即係未有疫情之前咧，就有超過10,000個游泳員註冊嘅。咁、但係而家我今日都打架上去泳總嗰度攞個數據，佢話喺而家呢個 moment 咧就得翻5,000個泳員註冊嘅。咁游泳總會嗰度喺而家嚟講係流失咗5,000個。咁、但係可能開翻泳池亦都會有啲人會翻嚟，就會好啲咯。 你哋有冇同啲即係你哋嘅隊員啊，或者係家長咧，去到了解過其實佢哋譬如喺呢段期間啦，上網課就走咗啦，咁但係佢哋對泳池重開之後翻嚟嘅意欲啊，到底係點樣？有冇做過一啲咁樣嘅調查咧？ 都有嘅，我哋都近來有做數據。第一，我哋做一個數據，就佢哋打幾多針啊，或者各樣嗰啲嘅，咁即係打針嗰啲都。我哋啲泳員都有90%嘅，教練就有99%咁滯。咁佢哋嘅意欲咧，大部分都會翻嚟遊，但係可能會慢咗啲。佢哋可能係睇定啲啊，各樣嗰啲。咁我哋一路都有好緊密咁聯繫翻啲訓練啊啲家長，但係有啲可能太耐冇得遊咧，佢哋就未必有咁嘅意欲咯。 不如講講啲成績啊，即係呢個對於停咗泳池冇開一輪咧，對於啲泳員如果去重新去接受翻訓練嘅時候，但係對於佢哋嗰個嘅即係比賽嗰個速度啊嚇、究竟個影響會有幾大咧？譬如按照你上一輪嘅經驗觀察， 其實就一個泳員咧，就佢哋係至少訓練嘅，一般你有少少成績嘅泳員咧，都8年至10年先至係。出低去大賽嘅，其實嚟講，如果新人賽，我哋都基本上5-6年嘅即係訓練先至可以。咁而家呢2.5年咧，其實斷斷續續咁樣去做訓練咧，對佢哋好多樣嘢都係有影響。即係譬如個體質啦、肌肉啊，或者水感啊，同埋個興趣都係影響好大啦。咁我都呢輪都有同港隊嘅總教練嗰度係即係得個資料，佢都覺得佢哋。覺得是4+4影響，即係8年的影響，即係佢哋啲即係將來個接班人咧，呢8年都受到好大的衝擊同埋好大的影響嘅。 咁另外你哋嗰啲游泳嗰啲教練咧，會唔會由於疫情關係又閂咗泳池啊？成會唔會影響佢哋啲就業啊？或者令到呢個行業有啲訓練員咧係流失咗嘅？ 絕對有的，咁我哋機泳會都流失咗起碼1/3嘅， 咁犀利1/3， 咁即係佢話咗唔翻嚟啊，咁亦都有啲轉咗工話希望開翻泳池翻嚟嘅，但係唔翻嚟嘅佔咗1/3噶啦，咁、有啲係觀望態度咯，咁亦都佢哋好驚，喂，成日都閂泳池， 係啊， 佢哋一停幾個月喎， 冇錯， 咁冇收入，點算咧？即係。我哋亦都有一部分係即係佢哋係 part time， 有一部分係 full time， 咁泳會嗰個壓力都好大㗎。咁我哋又要出糧啊，要交租啊，又要好多行政啊，咁老實講，保險啊，各樣嗰啲都係錢嚟。咁變咗就對我哋個係影響好大，同埋我哋根本零收入。零收入唔係有收入啊。咁變咗真係好困難。 照你所知，你哋屬會嗰啲有冇啲教練員佢哋係喺最近政府公布嗰個臨時失業援助金嗰度有申請嘅多唔多咧？ 都多嘅，都有部分教練就去咗申請嗰啲咁嘅，好似保安部啊嗰啲咁嘅，係嗰啲去疫情嗰啲地方去做嘢都有。咁但係好過之前嗰兩個疫情，佢哋完全冇咯。咁以前就好啲咯。 系嗱，头先咧，你亦都有提到啦，就系话呢个会影响咗泳员嘅接班嘅安排啦，因为你就话都要8年，即系4+4咁样啦。咁但系，譬如对于港队嘅训练啊，你哋有冇了解咧？而家嘅影响会喺边度咧？我留意到之前咧有一个嘅即系访问咧，就系访问泳队嘅总教练啊，陈剑雄啊。咁佢就话，即系其实虽然咧嗰、那个体院咧系俾翻个设施咧，俾某啲项目嘅运动员去做训练。但是呢个人数都是有很多限制的，咁所以变咗有成都超过成即系一啲嘅运动员咧，佢系未能够接受到训练嘅，即系系点样咧？ 我知道嘅，其实呢个就其实就体院只系俾一啲全职嘅运动员 就是在體院那裡訓練的、 嗯、 非全職那些就算是精英運動 都是沒有的、 嗯， 咁變咗就除非即係政府啲泳池開翻咧，佢就會慢慢慢慢放寬翻。因為全職嘅泳員咧就其實唔多嘅，即係我諗係20樓下咁上下啦。咁、 哦、 因為游泳運動員咧都好多都係讀緊書嘅，咁變咗就即係幫到唔多咯。 嗯、 當然有部分佢都保障啦，但係我知道佢哋都好多即係掣肘啊各樣嗰啲咁嘅嘢。 嗯哼，咁你哋有冇估有冇即系同啲政府有关方面啊，或者啲立法会议员讲讲，系咪叫政府尽快开翻啲游泳池啊，或者泳场 啊？其实我哋都从好多渠道去同政府反映啊，即系嗰啲局长啊、 嗯、 立法会议员啊、阿郭生啊，同埋阿郭生，即系郭伟强先生啊，都帮我哋出咗好多力去争取嘅。咁、 嗯、 上次啊。亦都爭取到話開放某一個泳池俾一啲即係準備去亞運嘅泳員咧去訓練嘅，咁就都佢哋都好幫我哋手，但係政府始終都係好保守咯。 嗯哼，嗯 嗯，保守嘅原因有冇理解過係點解啊？ 我哋理解唔到啊。其實嚟講，我哋永遠都係最早生嘅，最遲開一個體育運動。咁、 嗯、 其實游泳。其實喺全世界都好普及啦，你一個運動會冇游泳冇田徑就唔係運動會嚟㗎啦。據、我即係了解，咁呢個咁大個項目，咁佢就一刀就斬死咗我哋咯。 其實睇到咧，即係2021年啦，政府喺重開啲游泳處所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各式各樣嘅防疫嘅措施嘅，即係譬如限制咗嗰個入場嘅人數啦，限制咗咧每個小組訓練咧之間嘅距離啊，亦都限制咗觀眾嘅人數，同埋一定係唔係落水咧就一定要戴口罩啊咁樣。咁其實你覺得即係在此之上，仲有冇其他嘢你哋建議係可以做嘅，以促使政府能夠盡快地開翻啲泳池嘅設施咧？ 其實我覺得即係佢哋可能又擔心淋浴嘅問題啦。咁、我哋一般嚟講，我哋自己泳隊訓練嗰啲咧，我哋就有即係將啲運動員咧，佢哋換定衫褲，即係泳衣褲嚟泳池。咁就盡量唔好逗留喺更衣室。咁你更衣室就逗留，我哋會戴口罩噶嘛。完咗之後，我哋都唔想佢哋沖涼，咁你就。摟翻件衫或者換咗件衫就快啲翻屋企沖，慢慢沖乾淨啲。咁呢個措施我諗政即係如果我哋業界係好樂意去做嘅，咁啊希望政府都可以考慮我哋租用或者團體啲我哋唔用嘅時候減低咗佢哋即係嗰個唔用嗰個更衣室，咁減低咗佢哋擔心更衣室嗰個風險咯。 係，即係等啲運動員唔使咁密切嘅接觸嘅有嚇。 是啊，咁我哋起碼就算我入去，我哋唔沖涼就唔需要戴，就唔需要除口罩。 冇錯。 是好啊，多谢晒你啊吓，吴旭光倾到呢一度，麻烦晒吴旭光咧，系海天体育会嘅副主席嚟嘅。嗱，1872311，你自己又觉得咧，即系有啲乜嘢嘅即系对于泳池啊，而家仲未开放咧，你点睇呢？同埋觉得有冇啲咩嘅措施啊，系可以再进一步去到做，令到政府更快地开放翻泳池呢？1872311可以带马嚟同我哋倾倾噶。听听位听众啊，关伟有陈先生喺度，陈生你好。陈生 请讲。 喂， 是你好，请讲啊，陈生， 系 请讲啊。 我想问问咧，其实咧，你哋成日都话嗰啲惊教练惊啲学生游唔到水，其实你有冇谂过一班有病或者系上咗年纪嗰啲，个个都因为个病先走去游水。其实我哋系好唔想游水嘅，但系因为有病、因为三高、好以我为例咁样，我而家日日都去海滩游。是冇停过，咁多年系冇停过，搵条命去搏。 因为冇救生员嘅，其实 三高就会三高，就会骨折高，就会加药。 系 啊，原中咧就其实咧，我哋系为咗健康，为咗条命先游水，唔系因为好似你哋话斋，要学嘢，要去娱乐。其实你有冇谂过呢班人咧？所以我有好多咁嘅人，好多咁嘅人。 所以陈生你，其实系咪都期望泳滩可以早啲开放翻啊？ 其实泳池开唔开，我觉得就唔系咁大问题。最紧要个泳滩开，因为泳滩空气又好，而且个地方又大，你可以俾人去泳滩先啊！你只要泳池嘅，到疫情再控制到，你先再开翻个泳池。 好多谢晒啊，陈先生嘅意见吓，讲到咧，即系游泳啊，对于健康控制上面咧嘅帮助。1872311，翻嚟继续倾。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7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较寻日减少54宗，包括11宗输入个案，再多15人染疫之后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18,800多人染疫，9014人死亡。新增个案有290宗经核酸检测发现阳性，284宗经快速检测呈报阳性。来自五间安老院舍的6名院友感染，亦都有2间残疾院舍的5名院友确诊。这些院舍过往曾经爆发疫情。新增的15名死者年龄75至103岁，其中4人没有接种疫苗记录。中学文凭试今日开考，考评局在竹篙湾设立特别市场。卫生防护中心话，有20多名考生在特别市场应考。至于属于确诊者和密切接触者的具体数目，要交由教育局公布。另外，今日有299间学校恢复面授课堂，有一间学校呈报有一名学生经快速检测验出阳性。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文举行生日宴的一间湾仔餐厅，承认当晚违反防疫规例，包括没有展示每小时换气量等的告示，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罚款6000元。事件主角洪慧文下午在湾仔会展出席一个论坛活动之后，传媒多次追问他当日有没有戴口罩，以及有没有使用安心出行。记者亦都问及他有没有接获食环署发出的定额罚款通知书，以及对于生日宴衍生出来的事件有没有协议等。洪慧文都没有回应。食环署月初表示，今年1月3号晚上在湾仔一间餐饮处所宴会之中，有人怀疑违反法例事件，已经向该餐饮处所发传票，并且向6名顾客发出合共7张定额罚款通知书。美国佛罗里达州议会通过法案取消政策特惠区，包括迪士尼乐园所在区域。法案等待共和党籍州长德桑蒂斯签署，如果落实将会在2023年6月生效，暂时未知道对区内物业以及对政府机构运作影响，但是预料对迪士尼税务安排有重大影响。为吸引迪士尼乐园落户佛罗里达，州政府在1967年通过容许迪士尼在特惠区内拥有一定自治权，不受监管。迪士尼有权征收税款，然后将收入用于建设公共服务、维护道路和桥梁等。不过，一般认为法案即使获通过，亦都难于贯彻执行。迪士尼乐园在佛罗里达州创造60,000多个工作职位，是州内最大私营机构雇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薄雾。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至后期天气炎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喺田湾石排湾道近田湾街交界，因为路陷啦，而家石排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一带车多。咁较早时康庄道去观塘方向近理工大学嘅意外虽然已经清咗场，不过红隧港岛入口仍然系比较挤塞噶。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 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布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接近芜湖街。在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这段挤塞，龙尾排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丁角路、影月湾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大家好，我是李子健，今次主持新一辑的人生学堂，我会请不同的嘉宾，他们来自不同的范畴、不同的背景，我们很希望他们尝试在他们的人生的经验里面分享一下他们的看法，怎样去克服他们的困难。 四月二十三号起，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就让李子健教授带我们进入人生学堂。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数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的电子针卡。当你去过的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的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关伟。 除了泳池泳滩到底几时可以重开这个问题之外呢，我们都想跟大家谈谈就是康文署的场地的炒场的问题的。187231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来发表你的意见和看法。不过呢，先有一则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也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东涌逸东二村杰逸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关伟，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康文署啦，入到康体通啦，睇翻即系啲场地嘅价目表咧，篮球场同埋排球场咧，佢以室内嘅空调场为例啦，即系佢一个钟咧就140几，咁即系话如果你打一场波两个钟咧就300几蚊，咁但系咧喺康文设施重开之后咧，其实以往都有存在噶啦，咁呢几日咧似乎就系嗰个叫做炒场嘅情况咧就更加犀利，有啲场咧叫即系两个钟原本你真系。俾300几咧，但系有人系炒到咧，差唔多成1800蚊喎。系啊，吓。 其实呢个情况系点解会咁样出现咧？系咪由于即系政府删咗呢啲场地之后，佢哋而家再恢复翻啦，咁所以嗰个需求量大咗，亦或系根本有啲人系专门做呢一类点讲咧？即系将一啲场地炒起咗嚟，专系俾一啲团体我嚟打波或者去练习用。 究竟个情况系点样呢？电话号码187231，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呢讲讲你嘅观察，即系暂时呢按照即系而家传媒一般发觉呢，就系、是、排球场同篮球场呢都会炒得比较厉害。咁当然足球场都有比较炒场嘅情况啦。咁但系譬如其他嘅运动场，譬如羽毛球场啊、网球场、壁球场，你自己留意到嘅情况又系点呢？可以打嚟187231㗎。电话旁边呢，我哋请嚟一个排球队嘅教练，就是人制排球队的教练陈建达。陈建达你好。 陈先生 你好，主持你好。 陈建达，可不可以讲一讲你的一些观察，场地炒场的情况现在是怎样呢？ 因为咧佢就啱啱开放翻啫，咁可以喺街排队 book 咧，其实系琴日先开始。咁、那个观察就暂时就未见到好严重住先，咁可能就未正式进入个高峰期。咁但系疫情前之前咧，其实个情况就我炒场，其实我哋冇参与，我就唔知道究竟有几次你但系即系场地嗰个紧绝情况就系、是。如果我哋真係落街去排隊 book 呢，以前未有疫情呢，可能我哋凌晨四五點去到體育館等，咁我哋都有機會會 book 到我哋想 book 嘅時間。 直情去現場嗰度等呀、 啊、因為佢七點鐘開門、哦、我哋就係啦排隊，咁一開咁佢就會開始俾我哋 book 七日後嘅場咁樣囉。咁啱啱呢一波疫情前，即係譬如可能十二月呀、啊、之前嘅時候呢，我哋有時即係可能即係我哋成四五點啦，咁一路越嚟越趁就越早啦，要先去到 book 到啦。咁去到成，我哋有時成三四點去到呢，都係 book 唔到我哋想 book 嘅場。咁、 哦、 再嚴重嘅就係有時我哋可能之前嗰晚可能八至十我哋去練波，咁八點鐘我哋準備上體育館嘅時候呢、已經見到有人喺度排緊隊準備第二朝七點 book 場啦。咁嗰個情況就即係個場地個短缺係咁，而我哋都有見到有啲可能體育館附近有啲傳單會貼咗出嚟，就話有人可以幫你去 book 場啊。咁、我自己聽聞過嗰陣時啦，嗰、那個價就係可能係兩個鐘嘅排球場，可能300蚊嘅原價，佢就要1000蚊咁咯。咁、但如果你啱啱我聽即係有消息就話可能已經去到1800蚊啦，咁、個情況、 其實想打場波都幾辛苦喎、原來都 凌晨要喺度排隊、 我想請問一下咧，就係、是、你譬如頭先提到要一早去排隊咧，其實而家唔係可以透過嗰個康體通嗰度去訂場嘅咩？會唔會係因為個人同埋即係團體係有啲分別啊？ 如果因為其實兩個途徑都可以 book 到個人場嘅，咁、但係咧。去排隊，如果你排到第一、第二咧、你係會一定快過你上網 book 嘅。咁、所以我哋為咗確保即係 book 得到咧，咁就去現場嘅機會大啲咯。因為上網同時間都好多人會撞入個網度咧，其實都可能即係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可以即時入到個系統。咁你唔係即時入到去咧，其實啲場就可能已經都七七八八啦，俾人 book 咗。 系嗱，我都想請問啊，即係而家咧康文署佢哋會有個新措施啦。嗱，因為已經本身咧個措施就係你係訂場嗰個人，你就要去簽場噶嘛。咁佢會檢查你嘅身份證明文件噶嘛。咁但係咧，如果而家話做一個新嘅方法咧，就係、是、即係你喺個活動期間啊，五月一號起啊，你喺個活動期間咧，其實你係需要喺度嘅場地職員咧，就會喺租用時間入邊咧做個抽樣嘅。巡查，如果發覺個租用人啊冇喺場度使用設施咧，就會視作一次違規。而租用人咧，如果喺連續30日之內咧累積兩次嘅違規記錄咧，就會喺第二次違規日期當日起計嘅第三日開始咧，就係、是、禁止你訂場咧係90日嘅。你覺得呢啲嘅措施咧，會唔會可以即係都處理到一啲即係佢本身唔係想去打波，但係就為咗 book 個球場去牟利嘅呢一種嘅活動？ 我想其实可能有少少作用啦，开头，但系嗰个作用可能你会打击咗部分炒场嗰个人个成本，但系同样我哋真系用场嘅人其实都会可能有影响嘅。咁即系我谂两方面可能会减少咗少少嘅需求咯。咁但系我觉得整个问题其实系个供应量系嚴重不足咯，咁只不過你減少咗少少，其實都係好多人要需求緊啲場，其實對個場地都係緊絕咯。 但係點解會影響咗你哋呢啲即係正當地去使用場地嘅人呢？ 因為其實我哋都如果係因為其實我哋七日前去 book， 咁其實因為你一定要係嗰個人去簽咧，咁變咗我哋都要。即係安排時間，或者唔一定我哋七日後知道我哋究竟翻工可唔可以準時放工啊，或者會唔會 OT 啊？咁如果我哋真係去唔到嘅時候，我哋可能會遲咗去，或者甚至乎真係趕唔切去咧。其實我唔知康文署嘅做法會唔會係一定係，譬如我係九至十一，我一定要九點鐘嗰個人要喺度咯。咁如果我個同事可能我個球員可能係遲咗半個鐘到，咁佢之前嗰半個鐘會唔會當佢係一次嘅違規咧？咁呢個都會影響咗我哋咯，因為始終我哋大部分可能有翻學有翻工咁。其实未必真系可以准时地去得到咯。 你嘅意思即系话，你哋可能系 book 咗场，但系你哋因为自己去唔到，就俾咗啲队友或者其他你哋嗰啲其他啲人。 而係嗰、那個嗰、那個督場嗰個人，佢去現場嘅時候，有機會佢會遲到。 係， 咁佢如果遲到，咁究竟佢計唔計佢？即係如果佢抽查緊，咁未到嘅時候，會唔會當佢未簽場咧？即係當佢一次嘅違規咧？咁呢個我覺得都要睇翻佢究竟實施係點咯。 嗯，系嗱，另外啊，陈建达，我想问，即系亦都了解一下咧，譬如你我听你头先嘅讲法，你哋似乎系用个人名义去 book 场噶，其实如果用团体名义去预订场地咧，个情况会唔会有啲唔同咧？ 我哋球队就用咗社团注册嗰个形式去入纸申请嘅，就去三个月前就申请康文署嘅场地，咁睇下佢会唔会批俾我哋去用啦。咁佢每次佢个申请都要求我哋交两个签场人嘅名嘅，咁就定咗噶，即系三个月前就要交。咁如果佢真系批我哋可以用场嗰、那个月用场嘅话咧，咁我哋签场就要用翻嗰两个球员个名咯。咁如果我哋嗰两个球员去唔到嘅话，咁就当你即系签唔到场咯。咁如果即系我头先讲七个。即係三個月前去定嗰兩個人咧，咁都好難。即係我擔心會確保唔到，真係佢哋一定去得到嗰個時間咯。咁如果有時我哋都真係去唔到咧，佢可能真係放工趕住去去簽翻個場都會有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兩個鐘不停抽查嘅話，咁其實都對我哋個影響都大。另外我哋自己都有啲梯隊咧，有時我哋入紙嘅時候可能用咗教练个名，咁但教练可能负责系成年队嘅，咁我哋有啲可能青少年队会即系最后分配咗俾佢用场嘅时候，咁我哋都会有呢个去签场嘅困难咯，因为我哋要全程喺个现场度。 咁所以呢个对于即系你哋球队嘅训练系会有影响嘅。其实你哋觉得有冇啲其他方法咧，系可以既防止到一啲不正当地使用场地，但系又可以方便到，譬如你哋做一个团体嘅训练咧？有冇啲咩方法啊？你觉得？ 我觉得一来可以增加嗰个签场嗰个人数，即系譬如而家系我哋净系可以俾两个，因为佢唔俾我哋改或者加，即系我哋一批咗俾我哋嘅话，咁可能会加到三个啫。因为其实我哋排球会有十几人到一次训练啦，咁我觉得加多一两个名对我哋嗰个压力会低翻啲。另外就其实我谂康文署都谂咗好多方法打击个炒场嘅，但系其实都一直都唔系好有效嘅。其实主要因为真系场地严重嘅。所以系啊，咁所以即系只不过可能你少咗部分人去一齐争，但其实都系一样会有人炒，同埋只不过系将嗰个炒价越推越高咯。咁总有部分人会接受到嗰个价。咁即系去做嗰个炒场，即系买嗰个场咯。 明白，好啊！多谢晒你啊，陈建达，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吓， 唔该晒。 陈建达咧系人济排球队嘅教练嚟嘅，其实我哋嘅同事咧亦都有问过康文署嘅，关于用团体嘅名义咧去预订场地嘅申请嘅问题嘅。咁其实咧根据康文署嘅回复啦，佢哋团体咧喺提交申请表嘅时候咧，亦都要提供两个负责人嘅姓名，其中一个负责人咧就必须要喺预订嘅时段咧去到嗰个场地嗰度咧去签场嘅，亦都要出示翻即系有效嘅用场嘅批准信啦，同埋负责人嘅身份证明文件嘅正本咧，做查核同埋登记。咁所以关委如果按照即系呢个逻辑去到推论咧，亦都似乎好似啊，头先阿陈建达咁讲啦，佢去签场啊嘛。咁喺五月一号开始嘅新措施，佢就要全场都要坐咗喺度咯。但系当佢如果系一个团体，佢可能下低有几个球队嘅时候，咁究竟点样处理？即系佢系咪真系可以全场地有足够嘅人啊？系全程。地坐喺嗰个墙嗰度咧，咁呢啲可能都系另一个问题嚟。 冇错吓， 好一八七二三一有马生，马生你好， 你好你好， 马生有咩睇法啦？ 系啊，正话嗰位陈教练咧都讲得好好啊，佢反映到好多嘢。但系咧，据我自己亲历其境咁多年咧，屋场系非常非常辛苦啊。哪怕我系凌晨四点，但系人哋可以三点，我三点嘅时间咧，人哋可以 两点吓。 系好多系打手嘅，即系负责 book 场嘅。咁我就唔知点解啲公公婆婆会担住啲凳仔咧，可以排队去 book 羽毛球场啊，去 book 咩场啊 ？book 完原来佢又系有人即系爱嚟炒卖咁样啦。咁非常辛苦嘅，即系先话喺陈教练讲咧，我哋就亲身去 book。点解要咧？就因为如果系排第一二位咧，可能我想攞到嘅场咧系比较易嘅，但系网上 book 场非常难。咁我哋去七点钟开始可以打到入去啦，但系我哋六点 4:45，咁一路報住有好多人咧，用好多部機啊。據我所知咧，有啲人已經係用4-5部機或者手提電腦各樣去一齊去打落去嘅。 嗯。 咁我哋嘅機會好微咧，就係、是、因為咧，我哋打到入去通咗之後咧，我哋要打個人嘅好多資料啊，跟住又要打康體通裏邊嗰啲，佢俾咗你啲碼，你要跟住指引去打，跟住你要 tick 啊。錯咗一個 step 咧，你都係好難嘅，所以我哋係個機會率好微嘅。通常我用咗45分鐘啦，可能通咗，但係我想打嘅時段或者長咧，其實都所餘無幾嘅啦，入得到去都。 嗯，明白。所以 咧，我想反映一樣嘢，最緊要咧就係話我哋咁多年 book 咁多樣嘅場，我好中意體育活動嘅，但係都咁難嘅，無論係活動室好、球場好、室內運動場好。咁我想反映一樣嘢，最緊要就係康文署裏面呢，你而家咁樣講呢，話犯法嘅人士只可以係90日就停咗，佢係冇意義嘅。我哋都苦主明白，因為你睇下消費通八達通嗰啲，你係犯法嘅，用佢嚟愛嚟洗錢嘅人，你用嗰個顧客或者係嗰個買家，佢兩個都係受罚嘅，你系一定系要受罚噶嘛？嗰啲根本系犯法，做紧犯法。 明白，即系其实就咁唔俾佢 book 场咧，都系唔够嘅。阿马先生嘅意见系啦，认为应该要用其他嘅方法。1-7-2-3-1大家仲有咩睇法咧？打嚟倾下。 我哋一齐出去。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陈伟文细细个因为脑癌而面瘫，俾同学笑佢独眼龙。 成长经历令佢关注精神健康嘅重要性，所以佢创立关注精神健康组织同行了。 今个星期日听下佢点样化了同行啦。 逢星期日晏昼1:00， 严楚碧、梁雪怡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7-2-3-1嘅。嗱，電話旁邊咧請嚟立法會議員啊，係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嘅主席鄭榮信。鄭榮信你好， 兩位主持好。 係鄭榮信。 我哋頭先咧就同即係業界傾過咧，有關於炒場嗰個問題啦。咁其實咧都傾到咧就係、是、就算推出咗個新措施之外咧，都未必係可以有效地壓止炒場嘅行為。想真係正當地用場嘅朋友咧，都未必真係用到。你自己又點睇呢個新措施可以嘅成效，可能引起嘅成效？ 嗯，當然咧，即係我都歡迎政府有多啲新嘅方法啦。不過我自己都擔心咧，嗰個力度咧究竟夠唔夠咧？嗱、其實今次咧，即係所謂嘅炒場事件咧，其實呢個亦都唔係話即係啱啱嘅事嚟㗎啦。過去幾年咧，我哋都收到好多投訴，好多呢方面嘅意見，覺得咧，即係政府用咗好多唔同嘅措施咧，都似乎遏止唔到咧，即係炒場嘅情況。即係不論係大家好受歡迎嗰啲籃球場啊、熱到乒乓波台咧，都其實都係好難 book 嘅。其實對於即係喜愛做運動嘅人咧，其實對於佢哋即係成日都用啲炒價去 book 場咧，其實就非常之唔公平。而另一方面，其實呢啲場地咧都係公共設施嚟嘅，其實亦都冇理由咧係讓到即係變成一個炒賣嘅工具咯。咁所以其實即係我諗今次大家揭示咗之後咧，都係好好嘅時候咧，大家去睇下究竟仲有冇啲即係方法或者加重一啲嘅力度咧，係好好處理呢個炒場嘅問題。 但係有啲咩方法呢？譬如我哋頭先有聽眾提過，佢覺得唔俾佢租場咧90日咧，呢個都係唔夠嘅咁樣。咁你覺得仲會唔會有啲乜嘢嘅措施可以做到咧？ 我自己覺得幾個方面啦。第一咧，即係政府啱啱呢個新遊咧，都係一種方法啦，即係加要求佢哋即係要喺個場地嗰度使用啊咁樣。咁我相信咧都加重咗佢哋嘅難度嘅。咁我希望政府即係呢方面可以加強嗰個所謂嘅執法啦，即係加大個力度。雖然我估咧個難度一定有嘅，即係包括頭先我都聽到啲聽眾講話。即係可能又未必嚟得趕得切嚟攞場啊等等，咁但係點都好咧，我覺得政府都係要執法嘅，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對於個罰則嗰度咧，我自己頭先聽到嘅聽眾都係同睇法都係一樣嘅，即係我覺得而家嗰個所謂嘅罰則咧，其實就冇乜阻嚇作用嘅，即係就咁即係停嗰個租場，即係用嗰個人啊90日或者半年再租場，咁呢個唔係似乎解決唔到個問題咯。咁究竟政府都可唔可以審視一下，會唔會都係加重一啲罰則咧？會唔會即係可能要考慮罰款咧？咁我覺得呢個咧都政府都應該去睇咯。第三咧就其實咧而家呢個今次突然間個炒價所謂去到咁貴，其中一個原因咧都係因為其實而家開放翻嘅場地咧都唔係真係咁多，因為即係仲有好多都係做緊可能係。 做緊檢疫中心啊、檢測中心啊、等等咁樣。咁、政府其實我都希望佢都可以有序地，即係希望穩定地開放翻多啲場地啦。因為而家譬如打檢測中心嘅個使用率相對亦都低咗嘅，咁希望佢都可以審視一下啦。第四咧，其實歸根到底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嘅，就因為其實個場地係真係唔夠。即係其實咧，政府咧一路都推展話啊五年嘅體育嘅設施嘅發展計劃，其實咧做得好慢。即係咧，你如果見到有時都講緊呢個泳池咧，話要即係再起翻咧，都講緊十幾年啊咁樣。咁其實而家個社區個需要係既然咁大，其實大家都中意做運動係一件好事嚟嘅，大家都中意去 book 場打波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其實政府見到個咁嘅契機，其實係咪應該再加快多啲嘅體育場地興建咧？咁呢個第四啦。最後咧就係我覺得咧嗰、那個同埋用多好好咁運用多啲其他社區嘅配套設施都係緊要嘅。譬如我哋成日都講話啲學校嗰啲場地咧，過去早幾年咧，政府都試過啲計劃咧，話同學校同一啲體育總會咧去對開開翻啲嘅場地俾佢哋用，但係嗰個成效係好麻麻地嘅。其實我一路 keep 住 check 住咧，其實都唔係好多咯。其實係應該係好大空間咧係做得到嘅。譬如我自己都試過嘅，我早舊年咧都同一個體育會傾咗，可能嗰學校大家傾好咗咧，就係、是借個場地，咁咪少咗一隊人要 book 公共場地咯。佢可以借學校，咁但係呢啲真係杯水車薪。究竟可唔可以政府可唔可以再拆牆鬆綁啲，或者佢主動做一個主動嘅角色，協助呢啲嘅體育會或者係球隊去主動去同佢哋做配對，咁希望可以多啲學校都可以開放出嚟，以至到啲私人嘅會所等等。 其實照我所知，政府批地俾一啲會所佢哋開設嘅時候咧，亦都係有條條款，好似係佢有部分嘅措施係要開放俾公眾人士使用嘅。你覺得呢方面係咪政府都要加強個力度嚟做事咧？ 係一定要嘅。嗱，而家政府咧，佢哋都喺度review 緊嗰啲體育政策啦，其中一個我自己嘅倡議，我都係覺得咧，即係其實私人體育場、私人體育會咧，其實佢係有空間咧，不論係唔只係淨係講緊開放個場地嘅，佢都有應該有個承擔一個責任咧，係培養我哋嘅體育運動員、地區嘅體育隊、體育嘅精英，其實佢係絕對有空間嘅。而家咧，我覺得咧，其實佢係有嘅。但係咧，講真咧，就唔係好多。有時嗰位所謂嗰啲開放時段咧，就係可能星期三嘅中午12点到2点咁樣。咁其實你對於個私隱叫你用唔到嘅。咁所以係咪可以真係喺個條款度，以至唔好講一定要條款咧？其實我覺得好多嗰啲嘅私人會所，其實佢哋都願意嘅。可唔可以大家政府係做多啲唔同嘅計劃，去讓到呢啲私人場所都可以開放多啲，學校可以開放多啲咧？ 好，郑永信，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啊，唔该晒。郑永信咧系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嚟嘅。不过咧，头先郑永信讲到政府五月一号康文署即系推出嘅新措施啦，但系会唔会系关为即系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场睇啫？咁你要我签场嘅时候，你会去抽查我喺咪度？咁冇噶，我咪加翻我自己嗰个人力成本咯。我咪同你过几两个钟，我咪 一路坐 咗 喺度。 会唔会出现一个咁嘅情况咧？ 听讲而家我哋睇到一啲報道咧，就話有啲人買呢啲黃牛飛俾人嘅時候，就係咁樣話：我哋到時會有個人真係得咗喺個場嗰度，全場陪住你哋打嘅啫。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嘅 係。咁、所以變咗即係政府應該點樣處理呢啲叫做即係不正當地去使用康文設施嘅問題咧？有冼女士啊，冼女士你好，係冼女士，係係啊，你好， 係 冼女士想講關於泳灘開放嘅問題係咪啊？ 是啊是啊 是啊，点睇啊？ 我因为三年冇落水啊，所以我而家条腰骨又唔伸得直，咁唔伸得直我就行唔到，我真系觉得冇意思做人，咁我就想游翻水咁样咯。 哇，即系你以前就成日游水嘅？ 我去 YMCA 游嘅，去尖沙咀。 疫情之后就冇游啦。 佢系啊，三年。停了我就停了三年了、因为我行得远又不得了，我要拿支棍督下督下。 明白，所以对你的、肢体的活动都有些影响是不 是？是啊，我就是游水帮得我，我曾经试过不行得的，我游水游回我会走、所以游水是最帮得我的了。 明白嚇，多謝曬冼女士啊！所以除了是康体的需要咧，亦都有健康的需要嘅、 啊。 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田湾石排湾道近田湾街交界，因为路陷啦，石排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车多。另外喺沙田嘅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有道路工程，右边嘅第一同埋第二线都封闭咗噶，而家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分别系映月台同埋星河名居。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三仙招商银行52.5升一个两毫半。港交所335.6升12.8，京东集团208.4升2元，恒生南方恒生科技3.94升1.2。今日五大升幅股份：东正金融、世纪阳光、百能国际能源、盈汇企业控股。排第五嘅股份编号系8621。五大跌幅股份：天誉置业、星光文化、晋东控股、佳兆业健康同埋新纽科技。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28.37，瑞士法郎0.955，加元1.268，人民币6.504，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7。港金报18,230。在18,230，比上日收市升20。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933.77美元。港汇指数97.2，升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沥源村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有大消息的，现在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在大老山公路因为道路工程出九龙方向近石门段的右一二线仍然是封闭，现在车龙排到接近碧桃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北角码头，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窝打路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龍尾在安定村。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葵涌道馬嘉烈橋底方向九龍。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人生，人生從來都是一個學習旅程。 大家好，我是李子健，今次可以来到港台主持节目，一方面很紧张但都很开心，今次呢主持电台节目肯定我人生的第一次，也都肯定是我人生宝贵一课，就好像今次这个主题那样，就叫做人生学堂。 四月二十三号起，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就让李子健教授带我们进入人生学堂。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 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如何有礼貌地闹人啊？或者听落去系比较冇咁恶嘅咧，而系串串地嘅咧？咁呢个系英国人讲英文咧，好多时候咧掌握得几好嘅一个技巧嚟嘅。有一个技巧咧，萧叔咧都几中意，但系都几衰嘅，同埋几串嘅所谓。咁大家都可以学一学，就系咧以赞为闹啊，即系咧听落去好似赞紧人咁，但系其实咧系暗地里咧系话紧人咧嘅不足或者唔好嘅。譬如人哋问你啊，佢作为一个政客或者作为一个政治家咁啦，佢嘅表现如何咧？你可能He's a perfectly competent administrator. 佢一个完全系能够做嘢做得好好嘅行政人员咁样。咁听落去呢个句子咧，就好似赞紧人。咁其实咧就系话紧呢个人咧，除咗行政上执行力之外咧，系冇乜其他能力嘅。He's a perfectly competent administrator. 又例如，如果一个唱歌好劲嘅人，人哋问你佢唱成点啊咁样，你可以话。He never sings out of tune, and I admire him for that. 就是他呢永远唱歌都不会走音的，那我感觉到非常之佩服他这样。那其实暗地里的意思就是呢，他唱的个音准很好，但是呢就没什么情感大概。OK， 譬如人家问你啊，这杯咖啡他冲得好不好啊， You can say, well, it definitely tastes like coffee. 喝下去好像咖啡那样， OK， 那即其实没什么特别。好，今日就讲到呢度，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关伟。 时间来到晚上的6:43，继续是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的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东涌日东二村杰日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关伟啊，我们呢就这个小时呢就想跟大家谈一谈有关于留学生回来香港的问题。为什么会系倾呢个问题呢？其实亦都同航班嘅熔断机制系相关嘅，因为咧系之前嘅熔断机制啦。如果佢机上面咧有三个人咧系发觉系确诊咧，咁就需要系停飞七日嘅。因此亦都导致到咧航班嘅数目系减少咗啦，同埋咧有一啲嘅航空公司咧，佢就即系譬如系索性咧，即系暂时啊唔恢复咧嚟香港嘅航班。于是譬如一啲嘅留学生入特别系佢喺英 英國翻嚟嗰啲咧，就需要可能係用比較迂迴嘅方式咧，先至翻到嚟香港噃嚇。 嗯，咁啊，呢個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咧，甚至乎形容咧，由於香港出現呢個熔斷機制咧，佢哋話咧，香港而家已經喺航空嘅地圖上消失。 嗯，系啊，嗱，咁但系究竟咧，即系呢个对于香港嘅留学生翻嚟咧，会有几大嘅影响咧？同埋即系而家喺出边嘅留学生咧，有啲就唔系年纪大嘅，有啲就可能即系都系中学， 系可能十八岁都未够 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变咗，如果要佢哋比较迂回地翻嚟香港啊，会唔会都家长会有啲嘅忧虑咧？ 唔放心啊，始终 系啦，同埋可能有一啲嘅留学生咧，佢系因为宿舍关闭啦，而需要。要咧，一系佢就另觅住处，一系就要翻嚟香港嘅。咁当个航班系未有咁多嘅机位可以翻到嚟嘅时候，亦都未有咁多嘅航班翻到嚟香港嘅时候，咁点样处理咧？嗱，1872311啦，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啊，吓，对于呢个问题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都要打电话嚟倾倾嘅。不过关伟啊，今日咧其实大概6:00嘅时候啦，政府咧亦都透过新闻稿咧，就系公布啊熔断机制嘅。一个调整啦，根据新闻稿咧，其实嗰个调整咧系点样咧？最主要咧就系话咧，佢哋嗰个熔断机制，本来咧就系话同一班机有三人确诊咧，就要停飞7日噶嘛。咁而家咧就改变啦，就系话佢 应该5月1日开始改变。 系啦，5月1日开始吓，就系如果同一班抵港嘅民航客机上面有5个或者系以上嘅乘客，又或者全机乘客总数嘅5%或以上的乘客呢抵港检测而确诊呢，佢就需要呢是触发呢个熔断机制， 是 就是唔可以飞嚟香港呢是5日嘅。咁头先讲緊嗰个有5个或以上嘅乘客，或者全机乘客总数嘅5%或以上嘅乘客，佢就係用一个即係叫做即係较高者为准啦，咁样嘅原则呢去到确定嘅。咁所以即係总之就係如果嗰班航机是觸及了熔斷機制，以往就是熔斷是7天的，現在就要縮減了，即是縮減到5天，就是相關航空公司由同一個地點抵港的民航客機航線就是被禁止著陸香港5天。 咁其實呢個咧就係我相信係應香港一啲商人或者係旅遊業或者甚至乎係航空公司嗰方面嗰個要求，而政府做呢个放宽嘅措施应该 系啦。因为其实咧，政府喺个新闻稿入边咧，亦都有讲到嘅。佢就话首先第一啦，就系亦都考虑到咧喺即係復飛之後啊，4月1日以嚟咧，抵港嘅航班嘅數目啦，同埋嗰個確診狀況嘅，佢哋就話即係雖然4月1日到而家為止啦，每日抵港嘅旅客人數咧，因為政府撤銷咗9個海外地區禁飛令咧，而有所增加，係由1月到3月平均每日少過300個抵港乘客咧，增加到去4月1日以嚟咧，平均每日咧有1200個抵港乘客，咁但係縱使人數增加了，而輸入個案的比率咧係跌咗嘅噃嚇，因為1月到3月咧嗰個輸入個案比率咧係大概3%啦，咁但係4月1日以嚟咧大概就係1%嘅咁樣，咁所以咧佢哋都考慮到即係香港嘅疫情發展同埋應對疫情嘅能力呢啲公共衛生因素啦，亦都平衡到市民大眾咧同埋社會各界對於恢復社交經濟活動嘅期望啦，咁所以佢哋喺維持現有嘅外防輸入嘅措施嘅基本要求同埋風險可控嘅前提之下咧，就認為咧係有空間咧可以適度去調整咧相關嘅措施。咁同埋佢哋都有話嘅，即係呢一個熔斷機制咧，政府都話即係有留意到咧，社會各界對於個別航線嘅熔斷機制嘅意見，包括係認為咧相關嘅觸發指標咧係過於嚴苛。唔同航線咧，因為觸及指標而停航，容易係打亂咧香港人回港嘅行程嘅。而事實上咧，自從4月1日到4月20日啦，咁啊，政府嘅新聞稿都指出咧，熔斷機制咧係被觸發咧總共25次，相關嘅航線咧因此被勒令停飛咧7日，影響數以千計咧翻香港嘅居民嘅。咁來港人士都因為冇辦法如期起行啦，而出現各種嘅困難啦，並嚴重影響 响咗咧航空公司嘅运作嘅。咁所以虽然佢哋亦都认为咧，即系喺熔断机制咧系外防输入系一个即系都系控制流量嘅重要嘅措施啦。咁但系即系所以佢哋认为咧喺外防输入嘅防控政策之下咧，熔断机制咧依然系有需要维持嘅。但系就做咗一啲嘅调整，就系、是、包括我哋头先讲咗嘅嗰个调整，就系、是、话有五个或以上嘅乘客。同埋咧，全機乘客總數嘅5%或以上嘅乘客抵港檢測而確診咧，咁就會觸發熔斷機制啦。咁而另一個條件咧，就係有3個或以上嘅乘客經抵港檢測而確診，同埋該航班咧又容許1個或以上唔能夠符合到相關嘅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嘅指明條件嘅乘客登機嚟港咧，咁就會觸發到熔斷機制，就係、是被禁止咧著陸5日啦。咁此外咧，佢哋仲有另一個嘅新嘅做法，就係因為而家咧喺經香港國際機場嚟香港嘅人士咧，佢就要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就要喺機場嘅臨時樣本採集中心啦，就要做核酸檢測嘅嚇。呢個係叫檢測代行嘅安排嘅。咁要確認咧你個核酸檢測陰性結果之後啦，先至可以由指定嘅車輛咧送去指定嘅檢疫酒店咧。接受強制嘅檢疫嘅，咁但係佢哋而家咧個調整咧就係話會加入咗咧係快速抗原測試嘅，咁就即係話咧預計由5月初開始咧就會實施噶啦。咁你經快速抗原測試呈陰性嘅抵港人士啦，仍然係需要接受咧閉環管理。咁但係咧。你就即係同時間咧，亦都要進行一個核酸測試。咁而依個安排咧，就會進一步可以縮短到咧抵港旅客咧喺機場逗留嘅等候時間，減少咗人流聚集和關位。 係啊，其實除咗呢啲喺外邊翻嚟嘅香港人之外咧，佢亦都係取消咗一啲非香港居民入境嘅限制喎。咁佢話由5月1日開始咧，容許過去14日曾經喺海外地區逗留嘅非香港居民咧。按照同香港居民相同的登機、檢疫和檢測的安排來香港的。 是啦，即是跟香港的居民看齊啦。 是啦。 1872-31, 大家對於這些調整有什麼意見和看法呢，可以打電話來跟我們傾傾的。同埋將個禁飛期呢由7天縮減到去5天的時候，又會不會是增加誘因呢，令到航空公司可以加開航班呢？電話號碼1872-31。剛才我們就講到啦，有關於即是外國的留學生啦返嚟香港的困難的。電話旁邊呢請嚟一位星學顧問陳思明的。陳思明你好。 Hello， 你好。 系陈思明，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咧？即系当然而家我哋讲紧嗰个新嘅熔断机制都要5月1日先生效啊。但系到目前为止啊，你哋睇到咧海外嘅留学生翻嚟个困难系点样咧？ 系啊，有啊。我谂呢两个，尤其是呢两个星期啊，我收到嘅求助特别多，因为18岁以下嘅学生其实喺英国一放暑假，佢哋学校就闩门，或者逼住一定要翻香港，佢哋留唔到嗰边。咁我。收得最多嘅求助就係佢哋原本已經 book 咗機票啦，咁但係佢取消，航空公司話呢個機已經唔再飛啦，咁同埋都冇一個 backup 嘅方案對佢哋。 係，咁佢飛唔到翻嚟，其實會導致到佢哋要滯留當地咧，會有啲咩問題產生啊？ 係咯，18歲以下嘅，咁佢哋就學校閂門啦。我哋升學顧問可以幫佢哋嘅就係可能要揾一啲當地嘅監護人，一啲 host family 俾佢哋住。咁但係其實都相當困難，因為本身佢哋嘅監護人啲 host family 咧，一直以嚟淨係放落去可能10日啊、8日嘅英國嘅短假，佢哋放好之假，其實自己本身都要放假。咁仲要咁大嘅量，即係淨係我哋中心都有1000多個學生喺嗰邊，可能放唔到翻唔到嚟香港。上年都有嘅，咁佢哋可能早啲有安排就 plan 咗2-3個月喺英國。咁但係就係因為咁，我哋其實有啲家庭。佢啲小朋友已經有成18個月未翻過嚟香港，諗住今年翻嚟啦，咁就又安排唔到咯。 我想問呢個情況會唔係咪同即係嗰個航班減少咧係直接相關咧？因為如果要直航翻香港咧，你就一係國泰啦，一係就係英國航空同埋維珍航空啦。咁但係英國航空同維珍航空而家都係未有一個直航機嚟香港喎，係咪啊？ 絕對是啊，咁之前都有個難處就係 book 嗰啲防疫酒店啦，咁就算你 book 到酒店，而家航班你維珍 BA 已經取消啦，國泰好似之前都仲係一個月得三班啊，佢哋盡量去加嘅，但係加到幾多都好，其實我啱聽你啲數字，一個月入境都係得千多人嘅話，其實我哋淨係同一時間要翻嚟放暑假都數千學生。怎去消化呢？ 他每日来香港的抵港旅客的总数就是每日1200个左右。但是这个是讲紧总的人数，就不是讲紧一个个别地区。不过陈思明，我想问，其实你刚才所讲的那个留学生的情况呢，是不是比较突显到呢，就是在英国那班的留学生回来，譬如其他地区的留学生回来香港，有没有同样的一些困难遇到呢？ 我自己就本身只是做英国的，但是我想就看我们的数据都好，去英国是香港出国留学的最热门的地方，每年回来最多都是 from 英国为主。 你刚才也有讲到关于订检疫酒店的问题，那个困难又是怎样呢？现在 好返少少，因为多了酒店 去做这个防疫酒店，之前就是一房难求的，有些去到即是很昂贵的数字，同埋有部分酒店是不给16岁以下的学生自己一个人住的。所以那 boarding school 也都我哋實在嗰個 segment， 我諗都多13歲以下嘅小朋友啊，咁呢啲小朋友佢哋要 book 到酒店，自己一個人入住係有啲困難。如果唔係，就要父母可能一位入去陪同住啦。 咁政府啱啱正話宣布咗話五月一號開始放寬呢啲熔斷機制，你覺得呢方面嗰個幫助大唔大咧？ 咁一定係 welcoming 嘅，都係歡迎有呢、這個起碼肯改變啦。咁但係即係。因為我又唔係科學家，又唔係 policy maker， 我又好難知道究竟佢 ineffective。但係我就事實上真係對好多家長。咁呢兩個星期係數以百計嘅電話打入嚟，希望幫手揾當地嘅寄宿家庭啊，穩定後備方案啊，甚至乎轉機啊，去第啲地方翻港啊。 你頭先講轉機嘅嗰個安排啦，其實實際上即係有啲人都會話你唔係用直航機，你咪中間轉機咯咁樣。對於呢啲嘅留學生翻到嚟香港嘅時候，即係轉機依樣嘢係幫到邊一啲年齡層嘅留學生咧？ 我覺得年長啲係都唔係太過麻煩嘅，即係我哋之前做好多去新加坡。咁佢哋就可以七加七咁樣，咁 policy 不斷轉啦。咁但係之前七加七其實之前都係受歡迎。咁但係我哋好多小朋友係譬如七歲八歲咁轉機去個陌生嘅機場，仲要隔離，咁好多安排上做父母一定會擔心咯。 咁你自己所接觸嘅家長當中咧，有幾多會選擇俾啲學生咧係用轉機方式翻嚟啊？ 都多嘅，都有選擇底下當然想直飛啦，寧願等啦。咁但係之前係冇選擇，咁所以都多係會轉機翻嚟嘅。 你亦都提到啦，就係個困難就係在於，如果佢哋翻唔到嚟香港咧，英國佢就一定要揾個監護人噶嘛。咁同埋即係嗰啲嘅叫做即係寄宿嘅家庭咧，佢都係預你大概可能住十日八日嘅啫，就未必預一個咁長嘅時間。咁但係面對住航班緊絕嗰個嘅情況之下咧，咁你哋而家譬如喺當地即係去揾呢啲嘅叫做監護人嘅家庭嘅時候咧，其實有冇一啲特別嘅困難存在咧？揾唔揾到咧？ 揾個地方俾你住就唔困難，但係要揾合適嘅就有啲難度，因為正常我哋個流程係要睇下佢哋有冇案底啦，係嘛？要有良民證啦，要睇佢可能睇小朋友有冇敏感啊、寵物啊，睇佢有冇咁嘅空間啊間屋。咁同埋離間學校有幾遠啦、啊、嚇，嗰、那個 commute time 都好緊要。所以其實是有一定的困難，同埋我哋而家發現咧就係揾唔到 host family 啦，或者個費用亦都非常之昂貴，你十幾磅一日，咁你住十日可以，但你住幾個月其實唔係個個家長都 afford 到。我見到有啲家長會選擇嘅就係可能 book 酒店，咁俾佢哋兩個小朋友一齊住，但其實我係唔即係無論係我哋定係校方都係唔建議嘅，因為 冇人看管啊。 系啦，你攞個簽證咧，其實 TF4 簽證咧係學校 要負責小朋友的安全。 嗯。 啊，咁你去到酒店，學校好難保證你的安全噶嘛。 係。 就係咁咯。 有冇啲學校會有機會因應呢個咁嘅特殊情況咧，而放寬嗰個宿舍嘅留宿嘅安排啊？ 都會發生嘅。之前復活節或者聖誕節都會做呢個動作，但暑假就太長，咁我哋係又係靠我哋可能幫手同啲學校去溝通，甚至可能有啲額外嘅機構租一個校園俾所有其他學校嘅學生入去一齊住，去等消息咁咯。 咁但多唔多呢啲即係成個嘅地方去租俾全部學生咁樣嘅做法呢？ 有嘅，年我哋都做呢啲 program， 即係因為疫情啦。咁但係有一定嘅困難，即係就算呢啲舉辦嘅機構，咁如果突然間去放寬，咁呢一班學生又要返香港，咁佢哋安排咗嘅膳食啊、地方啊、人手啊，咁佢哋又唔知點算啦。 即係財政上面都會失預算啦。 冇錯。 好啊，多谢晒你陈思明，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陈思明咧系一位升学顾问嘅，主要就系做英国嗰方面啦。咁亦都讲咗啲学生如果冇机会翻嚟香港咧，所面对嘅困难。1872311，转头倾啊。 亚运会可能会延迟举行，但目前未有正式决定。法新社报道，亚运原定今年九月喺杭州举行，但上海正系努力应对新冠疫情。早前有传闻指杭州亚运可能会延至明年举办。浙江省委书记、省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袁家军今日主持小组例会时候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和坚定信心做好筹备工作，进一步细化防疫方案。港协暨奥委会就话，未收到亚奥理事会或者杭州亚运会组委会正式确认延期的决定。正是繼續中國香港代表團參加亞運的籌備工作，又說深切明白亞奧理事會和組委會在疫情之下籌辦大型國際運動會的困難，正是跟兩個機構密切溝通。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早晚沿岸有薄霧，明天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4至29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至后期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张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启祥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的金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公主道桥面。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永德里广场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龙就排到近三圣，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尽量减冇馅或者少啲酱嘅面包，就可以降低吸收嘅糖分。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2023乡郊一般选举会在明年初举行，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 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60分钟走遍世界。 沙特阿拉伯一间铁路公司破天荒招聘女驾驶员，吸引了28000名女性应征。 间铁路公司最终聘请了30名女性，受训之后将会在今年底开始工作。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黄晓玲，十万八千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关伟。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由于航班嘅熔断机制啦，导致到啲航空公司咧可能喺处理航班嘅时候咧就比较审慎啊，甚至有一啲航空公司咧到而家为止咧都未恢复咧由英国直飞香港嘅航班嘅。咁由于英国亦都系一个热门嘅留学地点啦，咁因此咧航班数目减少，影响到留学生翻嚟香港咧搵机位嘅问题嘅。大家点睇？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有位听众林小姐，林小姐你好， 主持好， 系你好，有咩睇法啊？ 我唔同意咧熔断机制。嗱，我两位小朋友咧，其实喺加拿大读书，我咧就觉得而家咧佢哋翻香港咧系过五关斩六将。点解我咁讲咧？我一月开始咧已经去订呢个检疫酒店，即系隔离酒店，其实系好难揾噶。同埋有一样嘢就系、是，我当时候我一 book 咧系要 book 21日，点解？其实当时系14日噶。嗱，呢个系我个人经验。我去年9月去咗加拿大探佢哋，本来话7日嘅，点知终于我差唔多要翻嚟嘅时候，突然间变14日，我滞留咗喺加拿大3个星期，我翻唔到嚟，因为我 book 唔到检疫酒店啦。今次我醒目啦，我走去 book 晒21日，好啦。不完檢嘅酒店，我就要去騰張機票翻嚟喎，因為而家係其實冇直航機票翻香港嘅。我小朋友咧係要轉3次機先至可以翻到嚟香港。咁而家如果再加埋熔斷機制，我其實係好擔心。我唔知道聽日部機會唔會飛咧，今晚佢哋應唔應該再去機場咧？即係嗰種心情，我身為父母，我係好擔心啊呢一樣嘢。但係其實佢哋唔翻嚟又唔得喎，因為嗰個佢哋嗰個宿舍咧，4月30號就要趕，即係要曬佢哋翻屋企㗎啦。因為你唔再讀新聞，要讀新聞 course 啊嘛。所以我好盡性兩難。我小朋友5月2號上機，我5月1號唯有租酒店，因為佢俾學校趕咗出嚟啦嘛，即係冇得住啦。咁佢哋5月1日就要去住酒店，5月2號就要上機，即係去機場。但係呢一個即係其實我哋每一日做父母嗰一日睇緊個新聞，就係話啊，我班機會唔會7日之後即係會熔斷，關唔關我事咧？熔斷關唔關我事咧？咁樣嗰種心情係好難受啊！我覺得係點解要咁樣？其實係唔公道㗎。你如果係話啊熔斷嘅話，咁你可以確保聽日、後日、大後日仍然都會有呢啲帶菌嘅人喺個機上面咧。冇人咁講㗎，同埋你而家係罰緊航空公司，航空公司佢上機嘅時候，其實已經 check 曬所有嗰啲文件，48小時之前要做 PCR， 佢哋唔係醫生，佢哋只係 check 文件，佢哋有 valid 嘅文件，佢哋俾客上機，咁你翻到嚟香港，原來你哋 check 到核酸嗰啲有問題嘅，咁你又罰咗航空公司，其實你係罰咗個客，你係罰咗要翻嚟嘅人喎，呢度一啲係唔公道，我覺得係絕對唔公道㗎呢一樣嘢。 是林小姐，我想请问下你的小朋友两个的仔女咧几大啊？ 佢哋系19歲同埋18歲嘅，佢哋中学啦，咁然之后就翻嚟噶啦吓。 咁即系转机都仲可以照顾到自己嘅，咁但系如果要留喺当地嗰度咧，就真系即系揾地方都有困难啦。 系啊，因为佢本来要住宿舍噶嘛，你而家短期。 你可以有啲咩地方都住，即係酒店都即係其實都敞嘅，你日日住酒店。 系吓， 我前面过喺个酒店度，咁翻嚟见下啲老人家，探下爸妈，唔系几好咩？就系、是、咁样，所以我哋咁样安排啫。 系吓，清晰啊！咁而家你哋订到机票翻嚟噶啦，不过都忧虑会唔会有机会触发到熔断？ 每日都喺度睇紧个新闻就今次熔断关唔关我事咧？每日喺度数紧日子啊，倒数紧日子啊，好惊自己嗰日即系细路仔上唔上都顺利上唔上到机咧咁样啊。 好清晰，多谢晒啊林小姐，我谂系关其实林小姐的电话都反映了不少家长的忐忑心情。 其实我想很多家长同样有这种情况出现的，即是不是一定正话英国，现在他现在讲加拿大都这种情况，同样在美国或者澳洲不同的地方回来，我想一样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是啊，那么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如果继续有任何意见都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跟我们倾倾的。不过一阵间休息回来，我们就会跟大家讲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天星小轮的营运困难。究竟即天星小轮如何可以行下去呢？这个都是不少香港人的一个集体回忆啦。不过现在要读一则香港电台抗疫快讯先。又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东涌日东二村杰日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旁遮普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Punjabi. सरकार सारे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यों के लिए COVID-19 के टीके मुफ्त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ਉਹ ਨਿਰਧਾਰਤ ਕਨੀਨ ਕਾਜਾ ਕਮਿਊਨਿਟੀ ਟੀਕਾਕਰਨ ਕੇਂਦਰਾਂ ਵਿਖੇ ਟੀਕੇ ਪ੍ਰਾਪਤ ਕਰ ਸਕਦੇ ਹਨ। ਟੀਕੇ ਪ੍ਰਾਪਤ ਕਰਨ ਦੇ ਚਾਹਵਾਨ ਲੋਕਾਂ ਨੂੰ ਜਿੰਨੀ ਜਲਦੀ ਹੋ ਸਕੇ ਅਪਾਇੰਟਮੈਂਟ ਲੈਣੀ ਚਾਹੀਦੀ ਹੈ। 94 ਕਮਿਊਨਿਟੀ ਟੀਕਾਕਰਨ ਕੇਂਦਰਾਂ ਵਿਖੇ ਨਿਸ਼ਚਿਤ ਯੋਗ ਵਿਅਕਤੀਆਂ ਨੂੰ ਇੱਕੋ ਦਿਨ ਦੀਆਂ ਟਿਕਟਾਂ ਵੰਡੀਆਂ ਜਾਣਗੀਆਂ। ਸਰਕਾਰ ਅਤੇ ਮਾਹਿਰ ਕਮੇਟੀਆਂ ਵੱਲੋਂ ਕੋਵਿਡ-19 ਟੀਕਿਆਂ ਦੀ ਸੁਰੱਖਿਆ ਤੇ ਨਿਗਰਾਨੀ ਜਾਰੀ ਹੈ। ਟੀਕੇ ਤੁਹਾਡੇ ਸਰੀਰ ਨੂੰ ਬਿਮਾਰੀ ਦੇ ਵਿਰੁੱਧ ਬਿਹਤਰ ਤਰੀਕੇ ਨਾਲ ਲੜਨ ਲਈ ਤਿਆਰ ਕਰਦੇ ਹਨ। ਪਰਿਵਰਤਨਸ਼ੀਲ ਵਾਇਰਸ ਦੇ ਕਿਸਮ ਦੁਆਰਾ ਪੈਦਾ ਹੋਏ ਖਤਰੇ ਦੇ ਤਹਿਤ ਤੁਹਾਨੂੰ ਜਿੰਨੀ ਜਲਦੀ ਹੋ ਸਕੇ ਵੈਕਸੀਨ ਦੀ ਪਹਿਲੀ ਅਤੇ ਦੂਜੀ ਖੁਰਾਕ ਲੈਣੀ ਚਾਹੀਦੀ ਹੈ ਅਤੇ ਸੁਰੱਖਿਆ ਨੂੰ ਵਧਾਉਣ ਲਈ ਵੈਕਸੀਨ ਦੀ ਤੀਜੀ ਖੁਰਾਕ ਲੈਣੀ ਚਾਹੀਦੀ ਹੈ। ਇਹ ਜੀਵਨ ਨੂੰ ਆਮ ਤਰੀਕੇ ਨਾਲ ਮੁੜ ਸ਼ੁਰੂ ਕਰਨ ਲਈ ਮਹੱਤਵਪੂਰਨ ਹੈ। ਵਧੇਰੇ ਜਾਣਕਾਰੀ ਲਈ ਵਿਸ਼ੇਗਤ ਵੈਬਸਾਈਟ www.covidvaccine.gov.hk ਤੇ ਜਾਓ।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尼加拉瓜早前与北京复交，一时成为国际话题。其实这个中美洲贫穷的小国，一直同美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为了打击左翼执政党桑洛定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桑解。当时的列根总统不惜向伊朗售卖军火，以此集资援助反桑解游击队，演变成后来的伊朗门丑闻，令到美国政府陷入最大的危机。尼加拉瓜有两个大湖，马拉瓜湖是中美洲第二大湖，而尼加拉瓜湖更是中美洲第一大湖，覆盖着全国大部分的面积。但是这两个大湖后来成为中美俄三大国角力的焦点，原因在哪里呢？美国一直有计划在这里兴建运河，特别在60-70年代，美国和巴拿马就运河有争议之际，尼加拉瓜正是美国在中美洲寻找第二条运河的最佳地方。这个可以打通美国在拉美地区的经济命脉。不过桑解自2006年再次执政后，俄国想参与运河兴建计划，后来更加入了号称市值千亿的一间中国企业集团，表示要修建连接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超级运河。不过早前这间庞大公司竟然被砸牌退市，令到运河神话不计。虽然如此，美国仍视桑解是尼加拉瓜亲中的左翼力量，所以就站在对立面。 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311。嗱，關懷啊，喺疫情之下咧，香港各國嘅交通工具咧，乘搭人次都減少啦。咁、所以即係幾個嘅交通工具營辦商咧，佢哋都話陷入一個比較艱難嘅時期。因為佢哋嘅收益咧就都下跌得都幾犀利。但係咧，有一個嘅交通嘅營辦商咧，可能佢哋受疫情嘅影響咧就更加嚴重，因為佢哋唔係一個叫做即係屬於主要嘅交通工具，係屬於一個輔助性質嘅，係邊個呢？就係、是、天星小輪啦。天星小輪，我諗大家都搭過噶啦， 好多回憶啊。 係啦，由尖沙咀搭去中環，同埋搭去灣仔咁樣。咁有好多人作為一個即係閒餘咁樣啦，都會比較中意搭咧天星小輪噶咁樣。 但係當年係一個好主要嘅交通工具嚟嘅，嗱而家可能就係因為多咗地鐵啊，或者其他啲巴士過海巴士，咁就可能就係輔助啦。 是 啊，所以就1966年加價五仙咧，就引起蘇守中嘅最適抗議，同埋亦都引起咗一場嘅暴動咯。嗱、咁但係今時今日啊，到底佢個客量咧係點樣咧？根據佢哋咧三月中嘅時候啦，所發出嘅資料啦，嗱喺2021年。就即係疫情爆發嘅第二年，佢哋嘅載客量咧，只係得翻957萬幾個人次嘅啫。咁呢個咧比較起咧，即係佢哋再多前兩年，即係2018年咧嘅1965萬幾人次咧，同埋2019年嘅1797萬幾人次咧，係下跌咗咧，係五成幾同埋四成幾嘅，跌幅都相當之嚴重。 好緊要啊！佢哋就算今年頭兩個月咧，佢哋嗰個合共有坐佢哋呢兩條航線嘅咧，都只係得100萬人次咋。 係啊，呢、這個 係跌得好犀利啊！ 係啊，比起即係2019年同期咧，只係得27%。佢哋用咗一個嘅成語去到形容嘅，就係門堪羅雀啊！ 係啊，佢哋而家新任嗰、那個總經理咧，甚至乎形容佢哋係已經行到去山窮水盡嗰個階段啦。 係啦，嗱，因為如果根據佢哋而家嘅即係資料咧，佢哋就話係自從2019年6月以嚟啦，其實佢哋到而家為止啦，佢哋嘅累計嘅虧蝕咧係超過港幣咧7000萬嘅。佢哋而家已經陷入一個負資產嘅狀態啦，同埋咧佢哋而家係透過一個舉債咧去應付日常嘅營運開支，每月嘅收入咧連俾員工嘅租金咧都抵唔上。 冇 錯，其實睇啲數字都反映到的。他們那個的票價的收入究竟是怎樣呢？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天星小輪呢，你現在搭去即中環或者灣仔，其實最貴最貴你都是講緊比緊4.2的，還要講緊你 是坐上層，那才是4.2，因為如果你是中環尖沙咀，你就是星期六日坐上層成人才是4.2，如果你是去灣仔的話，尖沙咀去灣仔呢，就是都是星期六日呢才是4.2，那平日呢都是講緊是收緊3.2的啫。但是他們那個票價的收益是怎樣？其實他一年呢大概那個的票價收益呢，船費的收入呢是2000多萬啦。但是他們的員工支出呢都是已經是去了成6000多萬的了。所以如果我們看回啦，即系佢成盘数啦，佢加埋其他嘅一啲嘅收益咧，全年嘅收益大概系即系8000多萬啦。但系佢嘅总营运成本咧就系过亿嘅，即系话佢哋其实个亏损咧，净系咁计咧都亏损成即系都成1000多萬。 咁可能佢哋由于有间大公司做佢哋嗰个大佬大股东啦，咁所以可能佢哋仲叫做而家仲叫挨得到。其实如果系普通嘅一般嘅商營機構咧，可能真係講得難聽啲，就叫做執咗粒噶啦。 是啊，咁所以到底佢哋可以点样继续经营啦。嗱，根据呢佢哋嘅总经理啊周卓贤啦，即係喺三月嘅时候接受一啲嘅媒体嘅访问啦，佢哋就话都要諗方法㗎。譬如个方向就係考虑啊将个码头营造到好似外国嘅渔人码头咁样嘅感觉啦，加啲地标呢加啲嘅商铺啦，成为香港嘅地标啦，去帮补呢船费嘅收入。咁当然另外一个嘅方法就係申请加价啦。咁佢哋都預計咧會今年內申請加價，咁但係問題就係，如果你頭先即係根據我哋所講條數，佢嗰個船費收入只係得二千幾萬嘅時候，除非佢哋有一個即係相當之大嘅加幅 啦，冇錯，你可能 double 嘅，即係雙倍咁嚟加先， 都可能未必得， 都未必得係啊。 咁如果唔係加咁多嘅時候咧，佢哋又難以用船費咧去填補到個收入，咁主要係要靠其他嘅收入喎，但係其他嘅收入咧。又有另外嘅一啲嘅問題，因為個碼頭嘅業主咧就係政府嘛，天星小輪係屬於營辦商，咁即係話咧，如果佢哋有一個碼頭上面，譬如做其頭先所講嘅漁人碼頭啊呢啲咁樣嘅改建咧，咁都要得到政府嘅手控先得噃。 冇錯，咁另外一個問題就係你嗰啲嗰方面，即係如果你搞其他嗰啲嘢咧，你有個空間嗰個問題。而家好似譬如喺尖沙咀呢邊嗰個碼頭咧，佢係起咗好耐噶啦，變咗佢有空。空间发展呢啲嘢嘅唔系好多空间可以俾佢发展做其他嘅业务。 嗱，其实我谂即系大家都会留意啦，即系以前咧，如果你真系往返尖沙咀同中环湾仔咧，其实天星小轮咧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因为个原因系佢你可以掌握到啊，佢个时间系几多，即系唔会系塞车嘛。咁但系 几分钟就过到海。 系啦，但系自从大概五六分钟到啦，但系自从咧而家即系嗰个即系中环啊嗰边嘅码头咧搬咗之后咧，其实呢个亦都影响咗佢嘅客量啦。咁天星码头当然佢系喺交通工具上面嚟讲咧，佢系扮演一个辅助嘅角色啦。咁佢亦都系一个私人嘅公司嘅。咁但系从除此之外咧，佢亦都系带住香港人嘅一啲嘅集体回忆啦。咁究竟点样可以即系继续生存落去咧？点样揾条路咧？嗱，一八七二三一，大家点睇？即系天星小轮嘅经营困难咧，都系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我哋其实都有邀请咧天星小轮接受访问嘅。咁但系佢哋就话，即系最近咧系因为要回复渡轮嘅营运服务啦。咁而佢哋嘅总经理嘅工作咧相对较繁忙，所以就抽唔到时间咧接受访问啦。嗱，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请嚟咧就系立法会议员，亦都系交资会嘅成员咧，林志远啊，林志远你好， 你好， 林志远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咧？即系天星小轮而家嗰个嘅营运嘅状况，特别系佢嗰盘数啊，佢点样可以维持到个正常嘅营运状态咧？ 作为会计师，如果你睇佢盘数，就其实系营运唔到嘅，如果你用个船费收入嚟比咧，佢而家网上面见到嘅系2020啦，我相信今年2021嗰个数字会更加差啦。咁而我哋成日讲嘅就系你自己嘅生意，你要自己去支持到先得噶嘛。咁正如你头先你哋都有分析过，就算俾翻多一倍嘅收入俾佢，即系船费收入俾佢，佢基本上旧年嚟讲都系掹紧。咁如果你话今年，就當佢加一倍船費啊，咁可能佢都係啱啱緊緊好，可以平衡到個預算。咁嚟緊究竟係咪？但要唔好忘記，你加佢一倍嘅船費咧，啲乘客可能就唔揀你 咯，又趕走啲客啊。 係啊，個價錢你同地鐵或者過海隧道巴就差唔多噶啦。咁變咗人哋就會走咗去搭其他嘅航線，或者走咗去搭巴士，咁就算噶啦。 是啦，我哋头先所引述嗰个嘅即係船费收入二千几万嗰条数呢，同埋佢嗰个总营运都要过亿嗰条数呢，其实呢个就係讲緊2020年嘅数字啦。咁但係究竟即係最新嘅数字会系点呢？呢个就都要有待佢哋去公布啦。咁不过其实我见到呢林志远，即係如果根据佢嗰盘数呢，佢船费收益就不足以支付佢嘅员工嘅即係支出啦。佢其实主要都系靠其他嘅收入嘅啫，即系其他嘅收入，系咪主要都系讲紧啲商铺啊等等嘅收入咧？应该， 我估计应该系商铺同埋啲广告收入，咁嗰度都应该占咗一定嘅比例。即系成个码头里边，你会见到仲有可能其他买卖嘢啦。咁但系我哋要 公平啲，作為會計師咧，我就會叫佢你分翻開員工，邊啲係營運局嗰啲算嘅，邊啲係支持你其他嘅收入，咁我哋就清清楚楚知道盤數咯。咁但係而家你就咁揦埋成嚿數，係員工支出係幾多，咁幾多係營運價算，幾多係商業收入嗰度嚟嘅咧？咁我哋就作唔到準啦。 嗯 嗯，係嚇。 咁另外，即係如果真係佢哋小輪公司嗰邊要向政府申請加價，都要經立法會嘅。咁你哋覺得可以接，即係佢可以申請嗰個幅度，你哋幾多？即係幾大嘅幅度，你哋可以接受到咧？ 我相信而家係要睇睇究竟佢喺政府成個嘅交通規劃，同埋天星小輪個角色係啲乜咯？即係而家你睇到嘅話，我哋今日嚟講，沙中線仲未通喎。 係 沙中線好快喺年中或者遲少少就會開通到。 嗯、 而沙中線一開嘅話咧，我相信對於灣仔至到尖沙咀呢條航線嘅影響係好大嘅。因為啲人一行過經過去，先再渡過天星小輪碼頭。咁、如果你有得揀嘅話，去紅磡又好，去尖沙咀又好，佢可能就揀咗搭地鐵噶啦、搭港鐵噶啦。咁變咗你喺政府嚟講，而家一路嘅交通發展咧，好似都係話用其他嘅交通工具嚟代替咗呢個小輪，唔單止係天星小輪，甚至乎其他小輪都係。咁、如果你話長遠嚟講，政府個規劃真係話當佢係唔係交通嘅主要工具，純粹係話懷舊啊，或者係一個我哋叫 luxury。即係好似朗屏纜車咁，大家會睇到朗屏纜車收幾錢？我哋太平山個纜車收幾錢？剩餘嘅可能剩翻觀光同埋懷念嘅價值，咁嗰個價錢就可能升得好犀利㗎喇喎。到嗰陣時就其實可能連我哋立法會都你自己決定啦，你用之營運到就得啦。咁係咪咁呢？咁呢個我諗要有啲深入啲、詳細啲嘅討論咯。 嗱，關於佢嗰個營運方向，可以即係點樣去做咧，同埋可以點樣即係處理到佢而家嗰個虧損問題咧？林志遠，不如我哋喺搭半新聞翻嚟之後啦，再同你傾多一陣啦，好嗎？ 好啊。 好，咁啊，轉頭咧，我哋再揾翻咧係立法會議員啦，亦都係交諮會嘅成員咧，林志遠同我哋傾傾嘅。咁但係大家對於天星小輪啊嘅未來方向有啲咩睇法咧？都要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咧，發表你嘅意見同睇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公布，由本港时间5月1日凌晨零时起，容许非香港居民从海外地区入境香港，并适度调整个别航线熔断机制。当日起，容许过去14日曾经在海外地区逗留的非香港居民，按照同香港居民相同的登机、检疫和检测安排来港。另外，下个月开始，若果同一班抵港民航客机上有5个或以上乘客，或者全机乘客总数5%或以上乘客经抵港检测而确诊，又或者有3个或以上乘客经抵港检测而确诊，以及该航班容许1名或以上未能符合第599H 章防疫规例之下指明条件的乘客登机来港，相关航空公司从同一地点抵港的民航客机航线将会被禁止着陆香港5日。中学文凭试开考，教育局说第一日有21个考生需要到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的特别市场应考，当中一个确诊考生因为身体不舒服而选择不考试。21个考生当中，18个人在开考之前已经入住，其余3个人是在昨晚联络考评局以及抗疫的士热线之后，今朝送到隔离市场。第一日开考的英文科写作及阅读考卷有大约46700人报考，有考生说需要提早起身准备快速检测，心情紧张。亦都有曾经确诊的考生说不担心有感染风险。教育局认为第一日开考整体运作畅顺。本港新增57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较昨日下跌54宗，再多15人染疫之后离世。 第五波疫情累計118,800多人染疫，9014人死亡。新增個案有290宗，經核酸檢測發現陽性，284宗經快速檢測呈報陽性，當中11宗係輸入個案。一個印佣在抵港之後第12日檢測呈陽性，當局相信是復陽個案。衛生防護中心說，樂見每日新增個案緩慢下降，疫情進入穩定階段，但憂慮社交距離措施放寬會影響疫情，必須至少觀察1至2星期。泰國政府進一步放寬入境旅客的防疫限制，下個月1日起撤銷已完成新冠疫苗接種旅客在酒店隔離等候底部核酸檢測陰性結果的要求，改為只是建議旅客要在當地逗留期間自行做快速抗原檢測。當局說，已完成疫苗接種的旅客到時需要出示疫苗接種記錄，並且購買至少$10,000保額的相關醫療保險。未完成接種疫苗的旅客亦都可以入境，但就要提供出發前72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或者在底部之後接受5天酒店隔離和病毒檢測。總理巴育說，泰國十分依賴旅遊業，相信新措施會有助推動經濟復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薄雾，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至后期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消息啦。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和斜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和斜村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噶。龙尾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就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竹园道，后些少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龙翔道去荃湾方向是挤塞的，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应该是观塘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多车的，龙尾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仍然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龙尾怡安阁。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提一提大家啦，跟住和斜村的快线因为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和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大家好，我是李子健，今次主持新一辑的人生学堂，我会请不同的嘉宾，他们来自不同的范畴，不同的背景，我们很希望他们尝试在他们的人生的经验里面分享一下他们的看法，怎样去克服他们的困难。 4月23日起，逢星期六晚上9点，就让李子健教授带我们进入人生学堂。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3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关伟。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1嘅。關於天星小輪啊嘅經營困難啊，大家點睇呢？即係可能有唔少人咧都有一啲嘅頗重要嘅時刻咧，有機會係喺天星小輪上面度過啦。咁、但係作為一個交通工具啊，佢角色定位應該係點樣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1咧，同我哋傾傾嘅。咁天星小輪咧，而家嗰個票價咧就係、如果星期六日咧上層嘅就係4.2嘅啫。咁佢個加价咧就要经行政会议啦，咁当然政府亦都会咨询立法会嘅交通事务委员会啦，同埋交资会啦。咁但系喺行政会议通过之后咧，就会以一个先定立后审议嘅方式咧提交俾立法会。咁刚才我哋都同立法会议员咧林志远去倾紧啊，就系关于嗰个票价调升嘅问题嘅。请翻阿林志远翻嚟先。林志远你好， 你好， 系啦。 嗱，咁頭先我哋都講到啦，即係而家天星小輪嗰個票價咧，其實佢就係2021年咧2月生效嘅，咁佢哋都話預計即係今年之內咧，可能會再申請咧加價，咁但係按以往即係政府所處理嘅速度咧，即係到佢真係可以加得價嚟咧，其實都應該會有啲時間嘅落差嘅，咁但係面對住而家佢嘅經營嘅狀態，你覺得其實？有啲乜嘢嘅方法或者方向，佢係可以開源嘅咧？譬如佢睇到喺尖沙咀嘅碼頭嗰度，即係做一啲嘅調整啊，等等，令到佢係加重咗，譬如漁人碼頭啊，旅遊嘅特色啊咁樣。呢、這個你覺得係咪一個都可以考慮嘅方案咧？ 係可以係一個考慮方案嚟嘅，因為喺而家如果你有搭過去啲小輪嘅話，喺碼頭方面咧，其實都有幾多地方佢係可以做到佢講嘅提議嘅。咁我自己就因為我自己公司都喺灣仔啦，咁我有陣時我都會喺灣仔過尖沙咀，我就搭佢哋嘅渡輪。咁變咗我有陣時經過嘅話咧，都會知道個大約個情況會係點。咁而家就你真係特登要出去搭呢個小輪，你先會行出去咯。至於其他你就冇人會吸引到佢過去嘅。咁但係你而家當翻天星小輪佢哋嘅提議嚟講咧，係一個可行嘅方法嚟嘅。不過就要小心啦，就係究竟佢咁樣改咗之後賺咗嘅錢係咪都會撥翻落去嚟支援翻嗰個小輪嘅運作咧？而調翻轉頭，佢哋會唔會將個票價亦都會保持翻喺一個合理水平咧？依個反而係我哋要關心嘅地方咯。 所以其實，是不是因为会是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天星小轮未来的定位应该是作为一个旅游项目去到定位，还是还是作为一个辅助交通工具去定位呢？ 可以是这样说的，因为你现在来讲它一定不是一个主要交通工具的了。即如果你大家我刚刚我特登为了你们我都问下我的后生的同 事， 有些就说好日都不搭一次，有些就说系啊，为咗就系等人啊嘛，时间仲够嘅，咁咪搭咯。即系句说话讲，对佢哋嚟讲系一个辅助性交通工具多咯。咁但系如果你话香港政府话辅助性交通工具，我都希望佢继续保持嘅。譬如话地铁有咩事，隧道有咩塞车，咁我都可以用天星小轮嚟到支援到个疏导嗰个方向。咁嘅话，我觉得而家天星小轮提议嗰个方向咧系可行嘅。不过就要天星小轮佢哋都讲，喂，你收咗啲钱，你都知道香港商业上或者铺租几贵㗎啦，收咗啲收入你係真係支援返嗰个票价。咁尤其你而家睇得个数，佢看似佢真係蚀好多钱，相对于一个小本经营嚟讲，但如果你相对于佢成个大集团嚟讲，呢个数好少嘅啫。同埋如果你问我嘅话， 佢哋一間鋪頭可能都唔知佢2019年6月蝕到今日嘅價錢啦，係咪？ 冇錯。但係如果將成個概念改變，唔係一個輔導嘅輔導式嘅交通工具，純粹一個旅遊使用嘅方法，呢、這個有可能性有幾大咧？即係俾啲遊客嚟喺香港嘅海港嗰度可以兩邊坐來坐去咁。 同埋佢可唔可以吸納到本地嘅遊客㗎嘛？ 我相信應該可以嘅，因為佢自己都宣傳自己話要全世界50個其中一個一定要經歷嘅維港遊啦，要坐天星小輪啦， 冇錯。 又或者我哋用翻而家香港有幾個咁嘅交通工具，之前都係主要交通工具嚟嘅、就講我哋嘅太平山呢個纜車咁樣算啦。大家如果有搭過都知道，而家個票價係好昂貴，咁、但係星期六日咧排曬長龍嘅，咁變咗就。游客又好，本地居民都好，如果佢当系一个旅游景点，就我哋叫打卡圣地嘅话，佢可能到嗰个价钱，可能就真系可以支援到佢哋嘅运作。咁呢个就真系要政府同天星小轮佢哋自己双方面都讨论咗，究竟第二个定位系乜？如果你话系辅助交通工具，你冇可能收嗰个天价噶嘛，系咪先？如果你话唔系啦，我呢个辅助都唔使啦，因为而家又有沙中线。又有紅磡線，又有尖沙咀線，又有幾條隧道，所以我都好有信心，唔使小輪都得嘅。咁就唔同計法噶啦。 好啊，多謝曬你，林志遠，傾到呢一度，唔該曬。林志遠咧係立法會嘅議員，亦都係交諮會嘅成員嚟嘅。不過關委可能都另外有一點咧要考慮嘅。如果佢係轉身做一個旅遊項目嘅時候咧，咁變咗即係佢就好依賴香港嘅旅遊業啦。其實佢近年咧嗰個嘅收入咧銳減咧，佢哋自己亦都有分析嘅，亦都一個都幾重要原因咧，就係因為疫情影響咗香港成個旅遊業，咁所以都導致到咧佢哋喺呢方面嘅船費收入咧係大減。咁所以如果佢未來係真係轉身係成為一個更加重嘅旅遊比例嘅時候咧，咁變咗就呢個都好受到成個外圍所影響噶咯。 不過如果你嘅改定位做旅遊嘅時候咧，可能你喺船上都有提供一啲。可能是一些娛樂因素或者一些可以讓人在船上做到的東西來吸引多一些，即不是純粹一種交通工具，即是你可能例如船上提供一些喝咖啡、或者喝其他的飲品諸如此類的東西，要加那些元素在這裡才能做。 不過幾分鐘的行程這個又會不會設計上有些艱難呢？這個就可能都要考慮回即那間公司自己的創意。1872311有什麼看法打來談一下。陳先生你好，陳生。 是你好啊。 是陳生你好，有什麼看法？ 作為市民呢當然不想去加價啦，因為集體運輸呢因為要便宜，巴士啊、地鐵隧道啊、海路啊、要方便我們市民，你加了望的加了美人就又減少，又減少跟住你不夠又再加，咪一樣會減少的人數。應該就是給個機會去發展多些 的行業，即是幫補去收入啊，譬如啊商場啊、飲食啊、又或者起啲設施啊，咁樣總之係唔好搞到我哋啲集體運輸。我哋最緊要市民就係翻工要平啊嘛，係咪先？ 好啊，多谢晒啊，陈先生。但可能另外一个嘅考虑咧，关委都要除咗系即系陈生话就一定要平啦，但系呢个考虑可能都要考虑翻你去来往嘅位置。如果你真系譬如系喺尖沙咀嗰个巴士总站嗰度落车，又或者你喺附近嗰度咧，即系翻工嘅，咁然之后你要过中环湾仔，但系跟住你过中环湾仔嗰个地点咧，又同个码头邻近咧， 冇错。 咁呢个可能。亦都會影響咗一啲人嘅選擇，究竟係選擇搭地鐵啦，即係港鐵啦，選擇搭巴士啊，定係選擇搭渡輪咧？ 係啊，即係如果你真係譬如好似喺中環嗰個位，喺呢、這個嗰、那個叫做而家嗰度叫做嘉悦廣場嗰度嗰啲地方咧，你真係好近嘅。如果嚴格嚟講嘅，因為你行嗰條天橋就已經可以直接翻到去噶啦嘛。咁即係一出咗碼頭就去行天橋就得噶啦。如果喺嗰邊，咁但係同樣。你喺尖沙咀嗰邊，如果你喺星光行翻工嘅，咁你又一落小輪就行去隔離嗰座大廈就已經到，又好方便嘅。嚴格嚟講係。 咁所以呢個亦都同即係你去嘅目的地啦，碼頭嘅位置咧有啲影響嘅。咁關於呢個議題啦，大家有興趣再傾嘅話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因为有啲市民咧，可能即系唔单止是佢一种辅助嘅交通工具，亦都可能对佢哋讲有另一层嘅意义嘅。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哋想同大家咧讲一讲系宠物嘅问题啊，因为咧最近政府咧佢就修订咗防疫规例嘅，咁就系列明咧卫生主任咧可以命令市民咧交出包括动物在内嘅物品，咁如果你违反咗相关嘅规定，你唔交出嘅时候咧，系会有罚则嘅噃。咁、那个罚则咧就会系可以罚款咧10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嘅。咁呢个嘅修订咧，最主要就系讲紧话，如果即系有一啲嘅物品系可能有一个即系传染病嘅感染，或者系可能曾经受到指明嘅传染病感染嘅风险咧，咁亦都系可以咧系呢个有关物品嘅拥有人啊，就必须要按卫生主任嘅指示咧交出呢个物品啦。咁呢个物品咧，亦都系包括宠物在内嘅。咁因此都引发咗咧一啲嘅讨论啊，就系话即系。呢、这個嘅修訂有冇考慮到人同寵物之間嘅牽绊呢？如果你一旦被要求交出嗰一樣嘅即係寵物啊，係你自己屋企即係養咗好耐嘅小動物咁樣，咁究竟即係大家啊會係一個點樣感受呢？同埋亦都有市民關注到啦，究竟你交出咗呢啲嘅寵物之後，跟進嗰個處理會係點樣呢？係咪會係做一個即係以前好似倉鼠咁樣嘅人道處理呢？嗱，雖然咧係漁護署咧，佢哋亦都係發出過新聞稿啦，咁啊做咗一啲嘅澄清啦，咁佢哋就話即係其實相信咧，即係即系要交出宠物呢个情况咧，亦都即系未必系咁多嘅。佢哋预计咧需要行使相关嘅权力，要求宠物主人咧交出宠物嘅机会咧系唔大嘅，因为话人类经由动物感染咧2019冠状病毒嘅机会咧系非常低。咁但系亦都引起咗一啲嘅讨论同埋忧虑。1872311，大家有咩睇法？打嚟同我哋倾倾啊！ 有一种态度叫品味生活。 有一种品味叫古典音乐， 有一种音乐叫贝多芬。 电视节目《贝多芬的钢琴世界》，香港演艺学院的演艺钢琴家倾力弹奏出贝多芬的钢琴作品，同时分享演奏时候的心路历程，让你更认识贝多芬这一位音乐巨匠。 《贝多芬的钢琴世界》，星期六晚8:30， 港台电视31。 啱啱最开头嗰啲电视制作嘅电视节目咧，有少少似有画面嘅广播剧。 哈林石心面 嗰个稀有性，令到电视机作为一个文化嘅影响力啊，佢系好集中。咁所以点解文化研究开始咧，系以电视研究作为起家？ 唔同国家都有啲咁嘅电视节目嘅，即系中国就系个春晚啦，日本就系个红白啦。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石心面。 经典广播剧《三个丈夫》， 你喺嗰边结婚唔好咩？ 朱曼子， 香港有我哋中国人嘅一切生活习惯同埋享受，就算结咗婚，我都要翻嚟。 姚修玲， 我哋三个立誓要守望相助。 杨丽仙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三个丈夫》，4月23日起，逢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关慧仁，刚才我哋讲过咧，即系政府咧就修订咗咧系呢个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啦，就系、是、如果系卫生主任啊，系可以要求咧一啲嘅人士咧可以交出一啲嘅物品嘅，咁呢个物品咧就系包括咗动物啦，如果系唔交出嘅话咧，就会系引入罚则啦，就系、是、个罚款咧可以系10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嘅。立法会咧寻日亦都有讨论过相关嘅事宜。究竟个情况系点咧？电话旁边咧，即刻请嚟立法会议员咧，江玉宽，江玉宽你好， 你好，主持人， 系你哋寻日嘅讨论咧，即系个关注点主要喺边一度啊？ 其实个关注点有几方面嘅，第一就我哋觉得政府要俾一啲叫做科学嘅理据，即系讲其实宠物其实喺呢个疫情方面 怎樣是會傳播到給人，即是和人之間的個 傳播。 嗯。 那我們覺得呢，其實政府其實他自己都說啦，即是自從倉鼠之後，其實他們都，我想都沒有一個很實質的理據。那他們昨天其實副局長都有說過啦，譬如他可以交出倉鼠的理據。 嗯。 但我就自己認為你只是說倉鼠是不足夠，因為其實寵物咧喺我哋而家嗰個 599A 第24條裏面咧、 嗯， 其實包得好廣噶嘛，係咪？唔係淨係倉鼠。咁我都希望佢俾翻一個比較新嘅指引我哋睇到。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我哋覺得其實我諗好多寵物嘅其實嗰個主人佢哋都好擔心，其實隔離幾耐咧，扣留幾耐咧，咁有冇一啲指引咧咁？因為在24條呢其實就好像沒有很明確的規定、 嗯、 你說人我們都知道現在可能是隔離7天啦，但是寵物呢它就沒有講到的、 嗯、 我們這方面都很希望呢其實政府是要講得很清楚那個、就是、那個時間。另外一件事我們也都很關注的呢就是那怎樣去到扣留或者隔離呢、 嗯 在哪裡去到隔離呢，政府有沒有足夠的設施呢，咁我哋呢度都係好希望局方能夠係釐清返呢樣嘢。 嗯。 咁另外佢哋又冇講到即係係咪又係冇交代到將來如果即係冇事嘅時候嗰啲寵物或者嗰啲物品點樣俾返原本嗰個物主嗰度，係咪又係冇交代清楚呢？ 冇交代㗎。咁同埋我哋昨日喺開會都有講過啦、 嗯、 因為好多議員呢其實昨日我諗大家最擔心嘅就係話哇！你會不會攞去人道毀滅咗佢噶咁？因為我想經過上次倉鼠之後咧，其實寵物嘅主人佢哋好擔心、 嗯。 我其實都聽過唔少咧喺啲群組裏邊講咧，佢哋有啲養寵物嘅就係話，如果佢萬一佢惹到新冠咧，其實佢自己都唔會想話俾政府聽，因為佢哋好擔心政府會嚟攞咗佢哋啲寵物。咁、 嗯 其實政府琴日咧都有講過嘅。就話佢哋唔會咁冒然去到即係將佢人道毀滅嘅，唔會嘅。 嗯。 咁但係好可惜咧，我就睇咗喺個條例裏面咧，其實 599A 咧，其實喺第41條，咁就今次就冇修改到嘅。 嗯。 咁其實喺41條裏面咧，就呢啲物件咧，佢哋係可以銷毀嘅。 係。 咁銷毀其實個英文就係 destroy， 係咪？ 冇錯。 咁如果政府話唔會銷毀，即係唔會人道毀滅嗰啲寵物咧， 嗯。 其實政府必須要有呢個承諾，或者係有一啲好實質嘅指引咧，先、嗯、可以其實令到嗰啲寵物嘅主人係釋懷噶。 嗯， 係啦。 咁呢度即係嗰個修例嗰方面要，你哋希望政府就喺呢度重新修改過嘅，包括你淨係講嗰個41條嗰啲。 有冇可能咧？因為呢個係先定立後審議噶嘛，嗯、有冇可能㗎？ 嗯，其實而家咧嗰個條例大家都知道咧，3月31日其實就已經係生咗效嘅。 嗯。 咁我哋覺得，我哋明白嘅，其實喺防疫方面，我哋都知道，去咁樣修法，譬如好急咁樣去到修例咧， 嗯， 其實亦都有佢嘅原因。咁但係，如果我覺得有一個折衷啲嘅辦法咧， 嗯， 就係政府好似我頭先所講，就要訂立一啲好清晰嘅指引啦。 嗯， 其實外國有一啲地方咧，佢哋就於喺寵物方面咧，喺個疫情方面要點樣處理咧？其實他們都是用指引的、 嗯、 因為我都有看過譬如在其他一些國家當然他們的指引就因為他們的新冠疫情他們已經不覺得是一個疫情、 嗯、 所以他們就廢除了有關指引那有些指引是會怎樣做的呢例如他們會教那些寵物的、主人就說、啊、其實個寵物怎樣病發他們就要留意呢好了如果萬一寵物的主人或者他的家人或者是寵物如果有一些病徵他們要應該怎樣處理呢、 嗯、 譬如有一些我覺得是可以、令到其實寵物的主人都可以幫助到他們的例如如果是寵物有一些病徵譬如就不要去疼他們啦、 嗯、 又或者不要跟他們一起分享食物啦那我見到在外國的一些地方呢他們的指引是真的很清楚的、 嗯 嗯，但系江乐芳，你而家都系讲紧咧，即系外国系指引嘅方式啊嘛。但系指引咧，终究就唔系有法律效力噶嘛。而而家呢个嘅规例咧，其实佢就系有法律效力噶噃。咁、所以系咪就算政府无论系写咗啲乜嘢嘅指引，又或者佢甚至系口头承诺咗啲乜嘢，即系到到最尾都系要睇翻个法律嘅条文办事。如果有一日佢哋系认为即系嗰啲交出嘅动物啊或者宠物啊都系有一个感染或者传播传染病嘅风险嘅时候，如果佢哋系因而系对嗰啲嘅动物作出引导处理咧，其实呢个完全系合情合法嘅，系咪啊？ 可以咁讲啦，即系喺个条例里边咧，的确系相当之宽阔嘅。咁所以琴日其实我哋去讨论呢个条文嘅时候，我哋亦都有讲到噶。咁我哋亦都指出咗，其實條文好寬闊，所以點解其實喺嗰個第24條咧所謂嘅，其實我哋琴日都討論咗好耐。咁我哋你放心，其實我哋琴日都大家即係其實我哋大家議員咧都好關心呢一樣嘢嘅。大家喺嗰個會裏面，大家都會睇到咧，其實我哋大部分嘅議員都已經表達咗我哋好強烈嘅呢個願望，係要局方要澄清。咁嚟緊其實下一次開會咧，我哋都會係即係要局方咧，係要交出一啲，譬如我頭先所講一啲科學嘅理據啦，同埋亦都要佢哋係俾一啲真係好一啲好即係好清晰嘅指引，或者一啲我哋叫做承諾。咁我哋要坦白講咧，我哋要睇咗佢哋交到啲咩出嚟先，跟住如果譬如佢交得嘅譬如指引啊、承諾啦、任何嘢都唔足夠嘅時候咧，當然你放心，我哋都會喺呢度把好關嘅。 即系喺呢方面，你哋会继续睇清楚佢嗰个收提出嚟嗰啲材料系咪啱你哋嗰个谂法吓？ 冇错，因为我哋而家咧就开始紧嗰个我哋叫做逐条审议啦。咁其实每一次你放心，我哋都会跟进翻上次开会嘅事项嘅。咁譬如我哋琴日开会咁样讲咗之后咧，下一次局方系要喺开会前已經是交出文件俾我哋睇噶啦，咁所以我哋呢度會小心嘅。 但其實除咗食衛局之外咧，因為尋日主要出席都係食衛局嘅副局長啦。你覺得其實漁護署有冇需要都同你哋去清晰交代咧？因為始終負責動物管理嘅就係漁護署嘛， 即係執法嗰方面。 係呢、這個其實呢個提議都很好嘅。咁或者我會同一同譬如我哋今次嘅法案委員會主席啦，梁美芬啦，咁就會同佢講一講，睇下有冇需要我哋會邀請埋漁護署可以出席我哋下一次嘅會議啦。 好啊，多谢晒你江乐欢，唔该晒。江乐欢咧系立法会议员嚟嘅，咁我哋都就住呢个议题咧有邀请过渔护署啦，不过渔护署咧系没有回复嘅。跟住咧要读香港电台抗疫快讯，而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东涌日东二村杰日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到此为止，多谢关伟，拜 拜， 拜 拜。